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高粱烧腊海盗船的航海志。我们会在这边聊一些我觉得写成文章会太长，没有人想看的东西。那我们就开始吧。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聊了我对于仔仔文化的核心的看法，也就是性。那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谈的是仔仔文化在台湾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社群。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区分，我把有这个兴趣的人和在这个社群内的人做了一个分别。有这个兴趣呢，顾名思义，就是你会看动画、看漫画、玩游戏，那你基本上就是算有这个兴趣了。但社群就不是这样了，要成为社群的一员呢，你必须和其他成员有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你们可以供辨识的方式、专门的用语等等的。那这个社群特别部分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谈。仔仔社群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把这样单一的兴趣来作为定位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与之对比的其他兴趣，比如你喜欢听团，或者是你喜欢摄影，你喜欢看电影，好了，这些兴趣呢，它就会是你兴趣的一环，就是你有众多兴趣，它是其中一个。但仔仔不一样，仔仔是仔仔，所以他就不是其他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这样的兴趣跟这个社群区分开来的原因。在这个社群的人，很大程度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仔仔，所以不是其他人。这样观念衍生出了其他现象，比如说，他们所有其他相关的兴趣也会用仔仔这个身份延伸出来。你问他喜欢听什么音乐，十之八九他会听动漫歌，或者是最多日谣。那你问他喜欢吃什么食物，很大程度会是日本料理、拉面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他的穿着打扮也会很强烈的和这个兴趣结合，然后他可能会用动漫大头贴，然后最影响他最深的一句话可能会是动漫里面的某一句话。总之，他的其他兴趣、他的生活的其他面向都会和仔仔这个身份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结合，然后他不会去碰其他这个圈子以外的东西。这是我观察到这个社群第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延续刚刚讲的第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汇叫做草潮。我基本上只有在仔仔社群有听过这个词，那现在可能有点老了。总之，这个词在指涉的就是那些现充。好，这个词可能还是要解释一下。现充呢，和仔仔对比，就是指现实生活过得很充实的人。那在台湾的语境里面呢，我们比较常使用的词汇是草潮。但我这边想要指出来的是，草潮这个社群并不存在，没有人会这样想象自己。被定位成草潮的人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共通点。草潮的真正定义就是不是仔仔的人。我们先提几个会被当成草潮的人跟对象好了。假设你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你大部分的休闲娱乐都是往外头去，例如登山，比如运动，比如健身，那你是个草潮。但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夜生活很丰富的人，你会去酒吧，会去 KTV，会去夜店，那你是一个草潮。我猜啦，如果你今天常跑 live house，常去演唱会之类的场合，那你大概也是草潮。这边问题就来了，这我们刚刚提到的三群人里面，他们唯一真正的共通点就是他们不是仔仔，他们之间可能彼此毫不认识，他们之间的兴趣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重叠。他们甚至也不会用草潮这样的想法来定义自己，所以我这边要指出，草潮不存在，草潮是仔仔想象出来和自己对立的群体，就叫草潮。延续前面讲到的，这个群体的排他性很高，你要不是自己人，你要不就是其他人。当然不一定每个不是仔仔人都会被分到草潮那边去啊，通常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但是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们排他性极高的关系，所以他们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他们的用字习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于特定种类人的想法，全部都有别于同龄人，形成一个孤立而非常见的观点。用字的话，就像高粱烧腊海盗船曾经有发过一篇文在谈这件事情，比如我们讲出征，仔仔会讲延上；我们讲笑死，他们会讲 www；我们讲朋友，他们会讲亲友。 我们讲新一季，他们会讲新番，以及一些和性挂钩的东西。在称赞一个角色的时候，会说那是我婆，或者炭香，虽然很香也有点延续到日常一般人的使用语境里面啦，但是主要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宅宅社群，或者是一些打字的习惯。2020的现在呢，基本上我也只有看过阿宅在打字的时候会用刮胡上刮胡，然后表示他的动作。嗯，你应该有看过，或者是一些汉字直接用中文来念，像氪金或某某厨。在沟通跟社交方面，其实也不单单只有用字比较特别而已。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办法给什么很系统性的评价啦，因为我一直抓不到那个关键的差异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有跟他们互动，或者你看他们彼此互动之后，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宅宅社群他们在彼此沟通或者是跟你沟通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感。那个节奏感像是我要描述的话会是说成是，他们会在你不觉得会讲到某件东西的时候讲它，或者是用你不会觉得是用这种方式形容的方式形容之类的。当然这样观点绝对不够精准，因为如果够精准的话我就讲了。总之这个特殊的节奏感呢，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其中一小部分。那我会希望我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去理解观察出宅宅们的用字还有语言的使用的特别之处究竟跟一般人差在哪里。下一个我们来谈谈宅宅在 SNS 上面的表现吧。不过 SNS 这个词基本上也只有宅宅在用啦，因为是日本那边的用法，就是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吧。为什么每一集的 Podcast 都要讲到英文啊？我的观察范围没有到很广，最主要就是在脸书上，还有 Kdao， 还有Twitter 一部分，还有一点点的扑浪。但是因为 Kdao 性质比较特别，虽然它当然是一种 SNS 啦，但是它在使用上的风格跟其他的差太多，所以我们会把它另外拿出来谈，或者不谈。那你会不会谈就看后面怎么样。通常一个人在这个社群里面，他首先会跟大家说他喜欢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喜欢里面哪一个角色，然后是他主推，是他婆，是他老公，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在日常生活的互动里面呢，他很在选题上很常以性为核心去谈，比如某某角色真的好香，然后他喜欢怎么样的配对，或是一些色图，一些本子，他多想要看本子，他多想要看色图之类的。然后想当然的，他的大头贴很高几率会是他 cosplay 的作品或者是动漫图。然后他的 ID 呢，就算是脸书大概也不会是本名，很有可能会是四个字的日文名字或者一些绰号。然后他们的脸书上也很常有一种你以为2020年不会有人在玩的，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之类的东西。我猜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会去加那些和现实生活中互动比较没有那么频繁的人，然后他们的朋友数量就会很多，他们就不知道谁是谁，所以这个活动才会热络。而且说真的啦，谁不喜欢自己被大家注目呢？之所以我们在大部分的一般的社群没有在看到这种东西，是因为没有人在做，所以大家都不敢做。但是宅宅社群大家都很频繁在这么做，所以大家就很积极的在这么做。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描绘出宅宅社群的轮廓了。它是一个世外桃源，和其他的很多很多的社群彼此区隔。他们的核心呢就是动漫作品。就算要延伸出其他兴趣呢，最多最多也只会指到日本相关的。除此之外的呢，他们都不会碰。而且这个不会碰是指生活的各个层面，饮食、音乐、其他的兴趣、穿着打扮、择偶偏好等等等。这边就要额外讲一个东西，叫做属性。这也只有宅宅在谈啦。属性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角色的特质，比如眼镜属性就意味着这个人会戴眼镜，然后眼镜是他的卖点，这种感觉。 你猜怎么样？这玩意儿的核心也是性欲，它只会谈论到那些召唤性欲的部分，才是成为属性。大奶是属性，小奶也是属性，发色是属性，外观的特色是属性。他是一个强势的人，他是一个弱气的人，他是一个……哦天哪，弱气这个词也是仔仔用词。然后他们不但会用这样的属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喜爱的角色，他们也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彼此以及自己。有些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自己，说自己有某某属性。再来就是仔仔的社群，因为跟大家有很大的距离的关系，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自己的文化。比如他们不喜欢看到某些东西，他会说我雷什么东西。比如我不喜欢看到 emoji 某种特定 emoji，就是那个黄脸那个，就是咩不的那个哭脸的那个系列，他们就会说他雷小黄脸。或者是我讨厌特定作品，我就会说我雷某某作品，通常是第五人格之类的。然后精选中间是自介，这是脸书才有的东西啊，脸书你可以放精选相片，然后他们很常会把自己的自我介绍放在。就是那九宫格里面正中间那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或是他们的自我介绍。有个不幸的消息是，我们今天大概就只会先聊到这边。我本来预计自己在这个主题上可以聊得比较多啦，但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鸡掰的混蛋，所以意外的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聊。总之呢，仔仔这个主题我还是会继续研究下去啦。到目前为止呢，这些观察可能都还不够全面，而且也不够普遍化的谈。我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嘛，多年前开始接触这个文化之后呢，我一直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打入那个圈子里面过。然后在观察他们平常日常发言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特别，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于是我就对这个主题开始好奇，然后观察之后才发现了这些我前面谈的那些有趣的东西。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回高粱沙拉海盗船的粉丝信箱。这个星期呢，我们有收到两则回应。第一则回应呢是匿名的，他说酷，好，谢谢你觉得酷，然后很高兴有人愿意来听这个 podcast，因为其实我的后台数据都跟我说，我这些作品没有什么人想看啊，所以谢谢你来听啊，谢谢，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好。那第二则信则是也是匿名，然后他问说，要不要聊聊天元突破和神魔之塔合作而引起的新旧宅宅斗争？天元突破和神魔之塔合作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那我也是天元突破的粉丝，我还有买他们的剧场版的光碟，应该是 DVD 啦，那个时候还没有蓝光，或者我没有买蓝光，总之。但由于我没有玩神魔之塔，然后我也没有和相关的讨论区有比较大的连接，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谈一些比较深入的观点或想法。我的第一瞬间的直觉是会觉得说，天元突破是一个比较老的作品嘛，跟神魔之塔比起来，天元突破的上市时间好像是2008还2009吧，就是快10年或已经10年以上了。那新观众不知道这件事情也蛮合理的，更何况它不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众的作品，和那些超级 IP 或者是比起来的话，当然啦，作为他的粉丝呢，我是心中认为他有非常重要历史定位，就是天元突破之后再无机人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在天元突破这部作品结束之后，他后面再出的机器人为主题的动画。我都不喜欢，我都觉得做得不够好。我甚至当初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想说我要不要为了这个合作，跑去下载《神魔之塔》这个我已经高中2年级之后就再也没有玩过的手机游戏。但是想想要花太多钱还有时间，就算了。结论就是我在这个 case 里面，我挺天元突破红莲肉眼，赞啦！